陈老师工作室出品《午夜惊魂》，我是千般风流。本故事内容纯属虚构，请相信科学，杜绝迷信。我和阿诗是在建筑公司做嘢的，我哋经常开住公司台车去睇工地、送货或者收数。呢一日，我哋又好似平时咁样攞住车匙准备出门口。啱啱行到车库嘅时候，我突然之间发现台车嘅车尾嗰度俾人画咗啲唔知咩公仔啊！我哋行埋去一睇，阿诗吓到成个人扎咗起身，因为阿诗嘅男朋友系识得睇风水噶，所以佢都经常会研究一下呢啲嘢。阿诗就同我讲：呢个系符咒嚟噶，今日绝对唔可以开呢台车出去。阿诗即刻影咗一张相发俾个男朋友。虽然我唔知道佢系咩符，但系肯定唔系咩好嘢嚟噶。走啦，阿千，今日唔可以开呢台车噶。我成个人仲懵成成咁，一啲都唔在状态，俾阿诗拉住就走夹唔头啦。翻上公司之后，我发现老细间房度拖咗几个人，透过嗰度玻璃门，隐隐约约可以听到咩沙石啊、咩货款啊咁样啦。将所有要素连起身，就系、是、老细最近开咗个新项目，系搞咩沙石噶、啊。呢、这个时候，阿诗嘅男朋友复翻微信啦。佢男朋友话呢、这个符好邪噶，仲问系咪我哋老细得罪咗咩人，会搞个咁恶毒嘅符咒。我同阿诗好惊啊！阿诗就话：死啦！我寻晚先开完台车出去翻嚟，会唔会寻晚就已经有嗰嚿嘢噶？只系我哋冇发现。难怪我今日晨早流流部摩托车坏咗啦，肯定系同呢个符有关啊！然后阿诗喳喳冧打电话俾佢男朋友，叫佢男朋友买定啲碌柚叶喺屋企等佢。呢、这个时候老细倾完嘢行出嚟啦，我即刻行咗过去同佢讲咗呢度符嘅事。老细笑笑口咁讲咗一句： 哦，符真系嘛？唉，冇事嘅，冇事嘅，你啲靓妹仔上埋晒啲咁嘅嘢，唉，由得佢啦。再唔放心嘅话，咁咪洗下台车咯。 然后佢叫我将台车开去马路对面嗰间洗车店嗰度洗。 开去对面应该唔会咁快濑嘢嘅嗬。 然后我硬住头皮攞住条车匙就落翻车库啦。我当时好惊青啊，根本就唔够胆上车。然后我攞咗张湿纸巾，将个车尾自己抹咗一轮，先至开去洗车店。搞掂台车之后，我好惊青咁打咗个电话俾我阿妈，叫佢帮我准备啲碌柚叶。终于挨到落班啦，我开住电动机从公司翻屋企嘅路上，突然之间我台电动机冇晒电啦。我明明寻晚先充满电噶，正常情况下，我台车充满电是可以开五日的、哦、有乜理由第二日就冇晒电噶？我想下想下，突然之间有台小车从马路中间铲咗过嚟飞机动车道。好彩我手快，即刻推住台车闪埋咗一边，而嗰台小车就撞上咗绿化带。唉，好彩我手快，如果唔系，真系撞瓜我啊！唔系啊嘛，揩咗下嗰个符啫，咁扯。呢、这个时候，阿诗打咗电话过嚟，我接咗个电话之后，阿诗话： 阿千啊，我濑嘢啊，我都话咗嗰个符有问题噶啦，我今日就唔应该自己翻屋企啊。 原嚟阿诗台摩托车喺等红绿灯嘅时候，突然之间死咗火啊！喺佢后面 一齐等红绿灯嘅一台男装嘅机车，系咁就向住佢嗰边飘咗过去，将阿诗嗨亲，扑咗落地。唔系啊嘛，又会一齐濑嘢嘅。嗰晚翻到屋企之后，我简直就系碌柚叶大礼包啊！先系攞碌柚叶冲咗个凉，然后将剩低嘅碌柚叶塞到衫袋、裤袋全部都满晒。第二日先至着住嗰套衫裤出门口。翻到公司之后，我谂住攞啲资料去老细嘅办公室。我发现喺老细张办公台下边都有一个同寻日嗰个一模一样嘅符啊！呢个时候，办公室嘅座机响咗，我接起个电话一听， 你好，呢度系事故处理中心，程某某先生发生车祸，请你哋派人过嚟协助处理。 吸咗线之后，我望咗下台底，嗰道符突然之间就消失咗啦。陈老师工作室出品《午夜惊魂》，我是千般风流。本故事内容纯属虚构，请相信科学，杜绝迷信。关注千般风流，听更多鬼故。